纯粹的艺术歌曲在我们的节目里出现，其实是屈指可数的。每一次为大家所带来艺术歌曲的时候，其实都特别想为你讲述的是背后的故事。如果有人喜欢艺术歌曲，其实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鉴赏水平和能力和欣赏力的。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舒曼他的艺术歌曲，当然在下半时段也是由于舒曼的故事，我们还会为大家带来他的 A 小的钢琴协奏曲。但是为什么会为大家带来舒曼他的艺术歌曲呢？其实真的我觉得舒曼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作曲家，因为他的作品是可以按照婚前和婚后来划分的，从来没有作曲家这样划分过他们的作品，但是舒曼可以。克拉拉始终都是舒曼的灵魂人物，他的一切，他的女神，他的主宰。所以他在和克拉拉新婚甜蜜的日子里，他写了很多很多的艺术歌曲。就在那一年，他们在婚后的那一年，他写了138首歌曲，这里面就包括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声乐套曲《诗人之恋》，还有在下半时段会为大家带来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依然走进的是舒曼的世界，当然还有他的女神克拉拉。 Können kennt meinen Schmerz. Sie hat ja selbst zerrissen, zerrissen mir das Herz. Was ist ein Flöten und Geigen, Trompeten schmettern da rein, Trompeten schmettern da rein. Da tanzt wohl den Hochzeitsreigen, die Herz aller Liebste mein, die Herz aller Liebste mein. Das ist ein Klingen und Tränen, das ist ein Klingen und Tränen, ein Pauken und ein Schalmein. Dazwischen schluchzen und stöhnen, dazwischen schluchzen und stöhnen, die lieblichen Engelein. 舒曼，他和克拉拉他们的婚姻和爱情，最初呢是克拉拉父亲不同意的，他的老丈人维克，当时对舒曼很刺激，所以一向非常散漫的，舒曼呢也是在他们结婚的时候，结婚之后吧，才华竞拼，忽然成了一个高产的作曲家。他从来没有像其他的作曲家那样，就是不把这个婚前婚后作为人生的一个分界岭。他的确是可以按照婚前和婚后来划分自己的作品的。婚姻就像信仰一样，把从前的风流浪子变成了一个忠诚的丈夫，并且呢也是塑造了一个全能性的作曲家。婚前应该从1830年到1840年，他主要写一些钢琴曲，而婚后从1840年一直到1854年，他后来进入了精神病院之间，他尝试了各种声乐器乐曲的类型。所以呢，现在我们所来聆听的也是舒曼最最著名的声乐套曲，叫做《诗人之恋》，这也是德国艺术歌曲的至高成就，在1840年创作。1840年被称作舒曼的艺术歌曲年，《诗人之恋》可以说是他的爱情日记，包括16首歌曲，歌词呢都是来自于海涅的抒情的间奏当中的65首诗。海涅是后期浪漫主义的桂冠诗人。很多音乐家都喜欢用他的诗句来谱写，比如像舒伯特、舒曼、格里格、理查德·劳斯，其中最著名的呢，我们也是最熟悉的是门德尔松为他谱曲的《乘着歌声的翅膀》。而《诗人之恋》里面的诗歌简洁而且内涵丰富，每一首都是杰作，都是文学和音乐碰撞的火花。 Ein Mädchen, die hat einen anderen erwählt. Ihr andere liebt eine andere und hat sich mit dieser vermählt. Das Mädchen nimmt aus Ärger den ersten besten Mann, der ihr in den Weg gelaufen. Der Jüngling ist übel dran.Es ist eine alte Geschichte, doch bleibt sie immer neu. Und wem sie just passiert, dem bricht das Herz entzwei. Thank you. 舒曼他的诗人之恋其实真的就像他的爱情日记。声乐套曲这种形式呢，其实是艺术歌曲之王舒伯特发明的。舒伯特有不少著名的声乐套曲，比如像冬之旅、美丽的磨坊女。相比之下呢，舒曼的歌曲可能曲调不像舒伯特那样比较有辨识度，讲究歌曲和伴奏的平衡。但舒曼有他自己的特点，比如他的曲调和节奏当中的强烈的感染力，其中你能够感知的是他的真诚和幽微。而他的钢琴伴奏写的也非常的讲究，钢琴也成了音乐表达的一部分，而这些歌曲几乎都可以称作是女高音和钢琴而作的。诗人之恋当中有一个非常忧郁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忧郁而且消沉的舒曼。钢琴声、人声走走停停，相互倾听，可能这就是爱情和婚姻吧。 Süßen Füßen. 今天来演唱舒曼他的这些艺术套曲的呢，是来自于德国的一位男高音歌唱家，他来自于德国，而且呢是非常伟大的莫扎特男高音，从小呢出生在德国，在1930年的时候出生，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是一版非常著名的一些历史的录音，他的名字就叫做温德里希。这样的一位歌唱家，他今天来演唱的就是，也是用德语来演唱的，就是来自于舒曼的作品。那在舒曼的作品当中，我们能听到德语的这样的演绎，也是原汁原味的《诗人之恋》正在耳边。 Zypressen. Ich wache auf und der Strauß ist fort und fort hab ich vergessen. Aus alten Märchen winkt es hervor mit weiser Hand, da singt es uns, da kriegt

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记者近日从密云区园林绿化局获悉，备受市民瞩目的密云白河城市森林公园项目于本月进场开工建设，预计明年8月底完成所有施工任务。公园建成后将成为百姓生态休闲理想地，首都东北部森林生态科普基地和首都市民东北部休闲旅游驿站地，群众的绿色幸福指数将大大提高。近年来，密云区坚持生态立区，打造山区绿屏、平原绿网、城市绿景、绿满密云的城市森林和绿化格局，明确提出了四园两带建设，即白河城市森林公园、野仙塔文化休闲公园、潮河国家湿地公园、潮白河汇河口时尚文化公园，形成白河湿地公园带和潮河湿地公园带。再来关注出境游方面，近日泰国方面终于正式确定，在今年12月1号到明年1月31号两个月的时间里，对中国等21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实行免落地签证费措施，以此来吸引更多的游客前往泰国旅游。泰国国家旅游局近日强调，中国是泰国最大的旅游客源国，泰国十分重视中国游客，为重塑中国游客去泰国旅游的信心，泰国国家旅游局将加强和交通部门、旅行社、旅游警察、保险、电信运营商等多方的合作，加强游客安全保障，提升旅游体验。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耳边已经来到了在上半时段许诺的听到舒曼他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在舒曼的传记里，克拉拉始终是灵魂人物，他的 muse， 他的主宰。虽然这个著名的老婆这根有点大的肋骨时常硌着他，比如一同旅行演出，看到妻子比他受欢迎，他总是觉得有一点难堪，也是悻悻地说自己是搞作曲的，比搞表演的要高级，他的名字应该排在他前头，他就像一个孩子那样依赖他的老婆，若他一出门他就借酒消愁，无法工作，直到回家亲吻他，他才能够下笔如流。他甚至在新音乐杂志当中向曾经的情敌一一放枪，一个都不放过。有的时候呢，他甚至嫉妒长期和他合作的门德尔松，他的曲子几乎都和克拉拉有关，即使是结婚十年爱情褪色的时候也是这样。比如说在他的作品当中的幻想曲就是由克拉拉来首演的，一会儿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放出。现在我们就回到舒曼他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当中，那这也是在他婚后的时间里非常著名的一部作品。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欢迎各位好朋友回来了，我是王卓。 舒曼有很多作品是克拉拉来首演的，他们一起读书、旅行、研究巴赫的副歌曲，一起写日记，偶尔呢也是不无得意的闹一点艺术家的小清高。人们会问，罗伯特勤奋作曲，总有新意，那些火花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呢？而罗伯特回答，罗伯特就是舒曼咯。他说，他常常以不理我或不见我为手段来换取我的歌，这就是艺术家的婚姻。是的，婚后十年，舒曼还是不断的献诗献曲，而克拉拉也依然像恋爱中的少女，在日记里写，这是才华横溢的舒曼，各种花式的秀恩爱。比如在舒曼的幻想曲里，他们在幻想曲里用音乐所表述的，克拉拉也是为音乐而雀跃不已。就像我们现在耳边所听到的克拉拉来首演那样的场景，我们现在只能是想象一下了。